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据说这国外有家媒体曾经做过一个全球评选，选什么呢？这有点意思了，不是选谁最有能耐，也不是选谁最伟大，而是选最经典的爱情传奇。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，也不分古代的还是现代的，都能参加评选。好家伙，这一下规模大了，大家伙都伸着脖子等结果，到底看看哪一对能评为第一。结果一出来，外国的咱就不说了，单说咱们中国的也有几对榜上有名。徐志摩和陆小曼排名第10，唐明皇和杨贵妃排名第3。这排在第一的呀，不是咱们熟悉的梁山伯祝英台，而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。这两个人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浪漫史呢？凭什么就排在第一位了呢？原本他是个喜欢吟诗作赋的侍卫，投奔明主却遭遇遣散。原本他是一个守寡的富家千金，一场宴会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落魄才子和传世名琴，一出琴挑牵出一段千古佳话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爱情经典凤求凰第一集。西汉景帝那提起来是大名鼎鼎，他和老爹一块开创了西汉盛世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文景之治。要说汉景帝这个人呢，在政治上的确有一手，人家只用四个字就缔造了盛世的基础。哪四个字呢？清、静、恭、俭。这清呢，就是清澈的清，就是说您当政的时候啊，能不找事儿就别找事儿。这静呢，是安静的静，就是安抚百姓，让他们安心的生活。恭是恭敬的恭，就是要善待臣民。最后一个字是勤俭的俭，这是要节约资源，反对浪费。节省到什么程度呢？拿粮食酿酒这都不行，违法。从这四个字里头，您就能看得出来，这汉景帝奉行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。而且您翻这个《道德经》第17章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叫太上不知有之，其次亲之欲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这就是汉景帝治国之道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真正的明君，太上不知有之，老百姓啊感觉不到皇上的存在。因为皇上治理国家完全是替天行道，顺其自然，所以百姓感知不到。其次亲之欲之，就是啊，次一点的皇上，老百姓会觉得他亲近，赞誉他。其次畏之，就是再次的皇上，老百姓会怕他。 最后一句次之五之，就是最差的皇上，老百姓当面怕你，背地里啊五之骂你。那么估计这汉景帝啊，就是取了第一句话，太上不知有之。赶上这么一位修身养性的好皇上，这老百姓放心过日子也就行了。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，不愁吃不上喝不上。可即便这日子过好了，还是有人不满意，在工作岗位上犯愁，哎呀，我这一身的本事上哪施展呢？难道读了半辈子书了白读了？成天的唉声叹气，觉得自己没碰上明君。您听听这话说的，汉景帝要不是明君，那天底下有几个敢称是明君的呀？既然是金子，早晚有一天会发光。那么说这话的人到底是谁呀？怎么就愁眉苦脸的，每天见不着阳光呢？大皱眉头的这人呢，不是一般老百姓，而是皇上身边的武技常侍。这个人叫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字长卿，老家在现如今的四川邛崃，这地方可是人杰地灵。从小这司马相如就喜欢念书，而且爱玩刀剑，文的武的两样全不耽误。起先这司马相如不是他的本名，因为他非常仰慕战国时期的蔺相如，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。老爹看着文武双全的儿子，他心眼往外高兴，在家里头集资给儿子捐了一个官做。这司马相如就到了当今皇上身边，做了一个武技常侍。这武技常侍什么官职呢？说白了就是侍从的一种。皇上外出打猎，司马相如跟在后头，一路上保护皇上，一根神经老得紧绷着，而且这眼角还得四处学嘛，看见野兽了不能让皇上冲，这帮侍卫先得冲上去把这野兽打一半死，然后皇上过来啪一剑定乾坤，还得拍马屁，皇上剑法真高，一剑就射死了。这打猎回来顺便呢还得当个驯兽员之类的，成天就干这个。在皇上身边工作，很多人求之不得呢，可司马相如对这份工作呀一点激情都没有。在皇上身边这表现的机会应该多呀，这司马相如怎么就抓不住一次机会呢？要说起这个呀，还真是怪不得别人，得赖皇上这人没情趣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在古代讲究读书求取功名，这才能走上仕途当个官儿。但凡想当官的，最起码您肚子里边得有点墨水儿。可西汉时期没有科举考试，隋朝才有的。那个时候要想当官啊，要不然就是家里头花钱买个官，要不然呢就是别人推荐你，这叫察举制。察举制啊，顾名思义，得先让别人看见您的才华，有所察觉，才能保举你推荐你。察举制推荐的都是有着治国之才的贤士。司马相如也读书，可他的才华全是风花雪月那一套，玩的是纯文字的范儿，跟这治国呀谋略呀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您肚子里边装着一万首情诗，这对朝廷治国也没什么大用啊，所以察举制根本看不着他。家里头没辙，只好拿出所有家底儿给司马相如捐了一个官，在皇上身边当个保镖。一开始司马相如这精神头还挺足，凭着自己的才华，早晚有一天这皇上得发现我这人才啊。想想也是，您看后来清朝的大贪官和珅，他一开始也就是一个侍从，因为对出了乾隆皇帝的一句话，这屎壳郎变鸡鸟一步登天了，窜到了万人之上。虽然司马相如那个朝代啊，他肯定不知道和珅是谁，差着辈儿呢，但是他心里头同样盼望着有一天皇上能够慧眼识英才，能发现自己。就这样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都过去了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这皇上都不拿正眼加他，司马相如心里头这叫一个失落呀。 其实这怪不得司马相如，乾隆皇上那什么人物啊，风流倜傥，人家活得有滋有味，没事就爱写个书法，提个词，做个诗。他这辈子光作品有42000多首，全唐诗差不多也就这数了。大江南北到处都能看见乾隆的墨宝，光是六下江南就留下了多少浪漫的传说呀。可您再看看汉景帝，他没文艺这根筋呐，吟诗作赋他没兴趣，小曲儿他不爱听，赏花观月人家觉得这浪费时间。这司马相如的才华在他眼里头就一个字儿，酸，皇上根本看不上眼。时间一长，这司马相如也看出眉目来了，心想我成天跟这野兽共舞，这工作危险不危险咱单说，他也不能发挥我的专长啊，跟皇上面前晃悠半天也不管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古人说得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我呀赶紧逮机会跳槽吧。暗地里这司马相如可就动了跳槽的念头了，可这份工作是家里集资给捐来的，普天之下皇上是最大的老板，他司马相如现如今都已经是皇上身边的人了，您再想改行还能有什么出路啊？一边站岗守卫，司马相如一边心里郁闷，这卖力气终究不是个长远之计，还得想办法把这一肚子学问给施展出来。私底下司马相如开始观察那些贵族大臣，到处的寻找机会，想找一个志趣相投的主子。这几天皇宫里边突然热闹起来了，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侍从在忙活着，又是丝绸又是家具的，不知道忙活什么呢。听说老太后这两天也是喜上眉梢，乐呵呵的，心情特别好。这天夜里，司马相如又打外头回来，看见班房里一帮兄弟谁也没睡觉，一人手里捧着一只烧鸡正那啃呢，满嘴流油。一看司马相如回来了，大伙赶紧招呼他，快过来快过来，我们给你留了一份呢，尝尝。呵，这厨子手艺真不错啊，御厨的手艺。司马相如闻见烧鸡的香味，这肚子也觉得饿了，忙走两步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伸手撕了一块，呵，真香啊。这才想起来，我说今儿个什么日子呀，怎么大半夜的还加餐呢？这位说了，这大才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这司马相如啊，有才是有才，可是您记住了，人无完人，他这人哪儿都好，这嘴不太利了，有点口吃。侍卫听他这么问呢，有人就回答了，嗨，还不是老太后心情好啊，特意发恩了，赏赐的。司马相如点点头，随手抄起一只鸡翅膀来，哎呀，要是老太后每天都心情好，那咱们就好过喽。有一位一抹嘴儿，烧鸡是好吃，可接下来这几天呢，咱兄弟可就惨喽。我听说呀，过几天梁王要过来，没准啊咱得战胜一通宵，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了。话音刚落，旁边那位压低嗓门了，赶紧接过话茬，哎，我听说老太后最疼梁王这小儿子了，皇上也喜欢这弟弟，有一回吃饭皇上还说要把这皇位传给梁王呢，梁王当时就摆手了，也不知道是真不想要这皇位呀，还是抹不开面子，还是不敢要。几位侍从听了这话一瞪眼睛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言声。这嚼舌的根子的事儿啊，在所难免，可要是被别人听见了，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啊。司马相如在宫里边也混了一段日子了，这点事儿还是门清的，也跟着闭嘴了。那侍卫也自己觉得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拿着鸡腿啊塞在嘴里接着吃，不说了。不说话是不说话了，这司马相如的心里就琢磨开了，梁王我是没见过，可听这几个兄弟一说，好像这梁王还挺有人气儿的。 过了没几天，皇上派出了自己御用的马车，派使者去函谷关迎接梁王。等梁王的队伍一到京城，司马相如惊呆了。司马相如奉命守卫皇宫，就听见前方不远处马蹄声、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一阵大过一阵。大头的官员急忙迎上去，臣奉皇帝旨意，特地在此迎接梁王。这伙侍卫也跟着跪倒在地。梁王的马车停下来了，只见一位足蹬紫金三爪龙纹靴的男人走了下来。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司马相如应声起身，偷偷地瞄了一眼，这一看呢，他整个人立马呆住了。只见这位梁王长得是英俊潇洒，两道剑眉透着一股霸气，身穿一袭龙纹冕服，上黑下红，走起路来两袖生风，这绝不亚于现如今的超级男模啊。再看这梁王的马车，装饰的更是极尽堂皇，上头竟然还打着天子的旌旗，后边跟着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儿。我的妈呀，这架势跟皇上出行有什么区别呀？司马相如看得目瞪口呆。梁王下了马车，后边马车里也出了几个人，这些人都是衣着华丽，举手投足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，一伙人说说笑笑的就往宫里走。司马相如这个侍卫小组跟着梁王一起进了宫，等到了皇宫面见皇上，兄弟二人寒暄一番，紧接着梁王赶紧往太后宫里去看望母亲。一进门，这梁王就笑吟吟地给母亲请安，儿臣给母后请安了。老太后看见小儿子，这脸上也乐开花了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快过来，让为娘的好好瞧瞧。这梁王刘武和当今皇上乃一奶同胞，是皇上的亲弟弟。正所谓龙生九子，各有所好。这梁王跟哥哥脾气秉性都不一样。梁王爱好歌赋，喜欢玩闹，性格比较活泛，太后对这个小儿子也是宠爱万分。平时梁王总是身在封地，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趟。这回母子相见，梁王准备了一份大礼要送给太后。母后，儿臣此次前来给母亲备了一份大礼。来人呐，把他们叫上来。不大一会儿，那几个跟着梁王的人全被叫进来了。母后，这些都是饱学之士，他们有一份大礼要献于母后。说完了，这几个人摆好阵势，一阵优雅的丝竹之声飘传过来，几位大才子即兴作赋，把太后好一通夸呀。这些人可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角，走俏的演讲家，这口才是相当了得，华丽的言辞，再加上这几位绘声绘色的肢体表演，太后宫里顿时笑成了一片。太后乐得合不拢嘴，金银珠宝也比不了儿子这份心意呀。司马相如站在旁边，看得更是心驰神往，心想，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梁王把太后哄得十分开心，太后张嘴就赏赐了成千上万的黄金。司马相如看见这番景象，心里更是高兴，哎呀，这回算是找到一位明主了。他私底下暗下决心要去投奔梁王。宫里头热闹了几天，梁王回去了，这一下啊，好像带走了所有的人气儿，宫里一下子又变得冷冷清清，太后的笑容也不见了。这天中午，太阳火辣辣的照在头顶，司马相如跟往常一样在烈日下站岗，突然他脸色一下就变白了， 额头出了一片虚汗，站在原地摇摇晃晃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大伙赶紧七手八脚的掐人中的，抹擦胸口的，实在不行给抬下去休息。可是打这以后，司马相如啊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见不着人影了。听说是病得快不行了，在家休养呢。大伙都还纳闷呢，这人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呢，怎么一下就病得这么重啊？其实啊，这哪是病的呀，就是给饿的。这司马相如为了辞掉这份工作，愣是忍饥挨饿的几天没吃，就等着晕倒喽，好借口有病辞职回家呢。那天计划成功，回到家里之后，他是敞开了怀，大搓一顿，吃饱了打点行装，直奔梁王的封地而去。等到了梁王的封地，好家伙，这梁王的东院真够气派的，墙根一眼看不到边，宫殿里头还修了好多架空的天桥，一直延绵30多里地。梁王这个人招募各地的豪杰名士，这里边就有那文坛上的名角。听说有位谋士第一次面见梁王，这梁王就赏他1000斤黄金。司马相如这心里充满希望，他满怀信心地参加了梁王的面试，刷刷点点当赏，作赋一首。梁王看了之后十分满意，成啊，你留下吧。一篇词赋，这司马相如终于美梦成真。在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，他们这文学班子基本上是用来娱乐的，成天陪着梁王饮酒作赋，只要写的一首好文章混口饭吃并不难。几年之后厚积薄发，司马相如凭借着一篇子虚赋名声大噪，一夜之间也成了文坛之上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司马相如好日子还没过够呢。梁王驾崩了，梁王的门客也都一个个的自谋生路去了，司马相如呢也跟着下岗了。无奈之下回到老家，现如今家里头父母双亡，家徒四壁，司马相如是身无长物，也没存款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爱心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故乡老街》，王诗唱作词，吴迪作曲，金志文演唱。 瓦松连着青翠，江水抱着梨浓，晨起的老伯常相同，仔细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，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，你是故乡尽头的远亭，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，你是世间深处的风铃，难忘故乡，点滴记忆心头流淌，老街故乡，在那风轮更埋的地方。 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，天天赢百万，每天瓜分100万现金。 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马蜂窝，汪汪汪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听众朋友们，因技术检修，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。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FM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。